柳京眼科综合医院开院典礼10月30号举行，由崔太福同志、有关部门干部、卫生保健部门干部、医院职工、建设者和平壤市劳动群众参加。朝鲜劳动能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太福同志为开院致辞。他说，柳京眼科综合医院修建得非常漂亮，这是一个喜庆，向世界显示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我国社会主义卫生保健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给奋起投入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全国军民带来极大的喜悦。他说，柳京眼科综合医院是一个伟大的朝鲜劳动能重视人民、尊重人民、关爱人民的政策所带来的宝贵结晶。柳京眼科综合医院建设成了一个建筑的美学性、便利性和实用性完美无缺的医疗服务基地，节能型建筑和绿色建筑，从而向全世界大大显示我们党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强国的理想和斗争目标是多么崇高的。